好，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二节。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上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好，今天很开心有我们的梁牧师在英国现实为我们带来的正道，题目是神的仁爱恩慈相待。时间交给牧师。 好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好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带去分享啦。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的家庭里面，我就尝试我会录影啦，还有就会去分享那个画面，我要靠他们救我。好，大家看不看到那个的画面？看到了吧？看到的就是额头，还有听不到我说话。 OK， 那就行了。我就在想，以后跟大家每个月都有讲到，我不如就会想一想，我呢跟大家来到去分享圣灵的果子。但是在果子的个分享之前呢，就会先分享一定有神的属性的嘛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圣灵有多少个果子啊？很多人都说有九个果子的，其实就是错的。你看回原文或者英文圣经呢，只有一个果子的。原来一个果子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的特质的。譬如一个的苹果啦，苹果里面呢有很多的维他命的，你很难就说，我抽到其中一种维他命出来。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描绘到圣灵的果子呢，它只是描绘了九个特质，其实是不止的。但是这些特质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果子啊？就是因为那个的树啦，它成熟了，然后才开花结果。一个在圣灵掌管底下的人，他的生命如果他信服圣灵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有好的生命表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去探讨了。不要忘记，原来我们是从神的爱呢，你记住神有很多不同的特性的。譬如神的仁爱、仁慈，这个是我们绝对的熟悉的。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我们都很了解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忽略了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尊贵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认识神。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呢，就会跟大家来看到神的慈爱，我们好像很熟，但是很可能在熟的里面呢，有时候我们忽略了，所以我们会探讨的。原来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不认识神的，是圣灵感动我们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到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、留意了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浇灌很特别，待会会再探讨，就好像洪水泛滥那样，哇，这样涌来。原来是圣灵来带去感动我们。而我们更加要去追求什么呢？往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就会被圣经里面的分章分段呢来带去影响着我们。留意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大家很熟悉了，就讲到爱的诗章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若没有爱就成了名的锣响的笨一般，是吧？但你不要忘记，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，是不会刻意分第几章第几节的。原来前面就讲紧教会里面呢啲弟兄姊妹呢是要彼此配搭的。咁如果有啲人呢即係叻，你唔好妒忌佢，因为你有另外一啲嘅恩赐。咁然后有啲人可能就会自夸，我有讲道恩赐，我有医病嘅恩赐。但是保罗同佢讲，留意咯，第十二章最尾嗰一节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，我若说万人的方言，是吧？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原来保罗就说到我们要去追求最美丽的恩赐，最好的恩赐是什么呢？原来就是爱。 这个爱是什么呢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就是圣灵来带去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浇灌就是排山倒海这样。刚刚日本有地震，那我们都很喜欢日本的，特别去那个旅行。但是呢，当日本地震我们都会担心。因为那时福岛的时候呢，喂，那个海啸大家见不见到啊？那些海浪是这样涌过来，哇，将一些建筑物都摧毁了。哇，到原来神的爱就好像呢洪水泛滥咁样，排山倒海咁样入到我哋嘅里边。咁我哋对神嘅爱认识有几多咧？好，咁样咧就我哋一齐嚟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到第十九节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免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 好宝贵的一段经文，他说我们的信在基督里面有根有基的，他能够跟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有没有留意到长阔高深就好像个十字架的嘛？好了，我终于知道这个爱是完全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是绝对不是我们意想得到的，是意料之外，你是想都想不到原来神的爱是这么重要的。那神的爱是怎样呢？那我们现在先去认识神的爱了。第一点，原来神的爱是什么呢？是主动的，神主动爱我们。圣经说到神就是爱嘛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向人显示他的爱呢，还有基督徒所认识所领受的爱呢，是神自己的本性启示出来的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爱呢往往是被一些东西吸引的嘛，每人有不同的喜好、哦。譬如有些女士一见到，哎呀好靓啊，这粒钻石戒指啊，老公买给我啦，这样。不过多数他是失望的，他丈夫不买给他。他见到这粒钻石戒指他觉得好靓，于是他好想拥有。啊，我自己如果熟悉我都知道，我喜欢吃肥猪肉的。哇，见到这个肥猪肉呢，我一定是夹好一块肥猪肉先的。我被这个肥猪肉来吸引了的。原来我们往往我哋所谓买心头好，我哋中意一啲嘢系俾嗰样嘢吸引咗我哋，于是我哋就去买。咁但系今日我哋嘅神系乜嘢呢？原来我哋嘅神佢系主动嘅爱我哋，唔系因为我哋吸引佢哋。呢段经文咧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咧，我会咁样读噶。我们爱，因为神首先爱我们。咁啊，因为中文圣经就话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咁我就覺得冇問題嘅，但係咧，特別喺婚禮裏面咧，好少會讀呢啲嘅經文咧，有啲未信嘅人咧就唔係好知道啊，佢冇睇住啲版本就話嚇、啊，我哋愛因為神先愛我哋，咁啦，邊個係神先咧咁樣？所以我會去解釋就係、是、我們愛，因為神首先愛我哋，神嘅愛係主動嘅。我諗做父母嘅亦都會知道，你嘅兒女喺你嘅懷中孕育緊，特別媽咪嘅懷裏邊孕育緊。你仲未见到佢嘅样子，你佢仲未出世，但你已经去爱佢，你主动嘅去爱佢，你因为佢预备最好嘅嘢。咁所以你唔好忘记，原来神佢系首先去爱我哋，寻找我哋。而更加重要嘅咧，呢份嘅爱系超越嘅爱，系咩意思咧？咁样圣经里边好清楚讲，佢神是灵。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不受着时间、空间、环境的限制，他是超越一切的障碍的。好简单举个例，今天在美国或者我在英国。好啦，咁啊，可能你家人在香港呢，哎呀中了那个的 COVID。咁啊，上个几礼拜呢，我的外母啦，我姨仔啦，都中了 COVID。咁咧就我哋係好擔心。咁雖然每日都同佢視像通話，都睇佢冇乜嘢嘅。特別我已經超過80歲嘅外母咧，都仍然好健康，不過係中咗。咁但係你都會心掛掛噶嘛。但係都唔能夠翻去探佢，甚至亦都有會有佢嘅年長嘅爸爸離開咗世界，但係佢唔能夠翻去送佢最後一程。就算如果而家要翻去 負責佢嘅喪禮咧，翻到去香港嘅時候都要被咩咧 lock down 咗21日。咁啊，而家有人開始質問緊呢個政府。佢話：如果我哋完全冇疫症嘅，點解翻到嚟係要被即係困21日咧？咁同而家香港嗰啲人，反而佢就算有疫情都好啦，佢可能咧幾日之後冇事啦，就可以咧唔需要嚟，但係去自我隔離。咁好似係好唔合理喎、咁樣。啊，無論點，意思就係話，今日原來我哋係受住時間、空間、環境限制，但係神嘅靈卻係點樣呢？卻係唔受呢一方面嘅限制，所以咧佢係能夠超越一切。咁嘅時候，人嘅愛係超越咗，即係動物嘅愛。好似你養一隻狗仔，或者養一隻貓仔，你嘅愛係一定係點啊？係會多過嗰隻狗仔同貓仔愛你噶嘛？咁啊，雖然嗰啲狗仔貓仔喵呜黐埋你嘅身嗰度，但你諗下，你嘅能力一定強過佢噶。佢有病嘅時候，你會好擔心帶佢睇獸醫係咪？你會嚟到好啲照顧佢，但係到你有事，嗰隻狗或者貓唔能夠照顧翻你。原來今日神係超越我哋嘅，佢嘅愛係超越一切。唔少人有陣時有心無力，或者有力而無心。好簡單舉個例，即係你留意到，即係今日一啲嘅媽媽，佢要大義滅親啊？點解咧？佢個仔索 K， 即係吸食軟性毒品，但係勸極都勸唔到嘅時候，佢可以做啲咩嘢啊？佢冇嘢做到咯。所以佢只有後屘好無奈地，佢打電話報警，叫人拉佢個仔，希望個仔咧可以入到戒毒所之後咧就可以戒到毒。但你諗下，個仔知道媽媽報警拉佢嘅時候，個仔咧係唔會明白媽媽嘅愛，甚至會好憎媽媽。有冇搞錯啊？自己個仔都走去報警俾人拉我咁樣，佢會恨佢嘅媽咪，直至到可能有一日佢先至會有醒覺。所以你留意到今日原來神嘅愛係超越咗時間空間嘅限制。雅各書點講啊？我哋一齊嚟帶佢聽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七節。 各樣美善嘅恩賜和各樣全備嘅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，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，在他並沒有改變，也沒有轉動的影兒。 原來一切嘅美善嘅恩賜同埋各樣全備嘅恩賜，都係從上面而嚟嘅。咁咧喺神嘅愛裏邊咧，係完全冇嗰個嘅改變。人嘅愛好有限，人有時有心無力，好想幫，但係幫唔到，好無奈。但係甚至有時有啲嘅人咧，係完全嘅冇嚟，但係去體會到嗰份嘅愛啊。譬如一個仔咧，嫌落媽媽好囉嗦啦，咁結果好鬼猛整，竟然揾滾水淋阿媽。咁阿媽送到去醫院咧，咁啊醫院發覺有問題，於是報警，後屘拉咗個仔啦。但係呢個媽媽咧，就好好嘅要維護自己個仔，就同嗰個法官講，佢話：阿媽唔關你事㗎，我自己唔小心落親㗎咋咁樣。咁因為佢唔肯作證啊，其實有作假證供啊，即係嚟帶去指出個仔嘅錯。個法官都無奈，就判呢個嘅細蚊，即係男人嚟㗎啦，冇罪。但係佢同嗰個嘅仔講：你媽媽真係好愛你嘅呀，即係。他說到如果單憑這個受害人和那個環境證供，這個意外呢是絕對不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但是媽媽愛你，希望你珍惜這份的愛。所以記住，今天神的愛是超越了人的愛，而人的愛呢是有那一個的欲求，那是希望呢會有這個的回報。但是不要忘記，神他是完全的，佢冇任何嘅缺陷，咁咧佢亦都冇任何嘅意欲。有啲人結婚嘅時候，後屘結婚咗一段時間，就話：哎呀，好想有自己嘅 B B 啊，可以咧調劑下我哋嗰個嘅生活啦，咁樣。咁咧人有呢個 desire， 咁咧就但係神三為一體，佢哋係彼此相愛，咁所以咧佢已經有愛嘅交流。喺約翰一書裏邊咁講，因為創立世界以先，神就已經愛我。這個是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自己的禱告裡面跟神有溝通，原來未有世界的時候，神的愛就已經互相之間的運行。所以有一位的神學家很清楚地說， 在神还未创造任何的受造之物作为他爱的对象之前，甚至自紧古以来，神本身已经就是爱了。这个是很宝贵。好了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是无悔的爱。今天神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创造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拣选我们。咁我哋睇睇以弗所书第一章嘅第四节啊嘛，第一章嘅第四节， 神就如神唔系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 喺呢一个我哋想象唔到嘅爱里边，原来喺我哋被创造之先，神已经爱我哋，拣选我哋，我哋未存在，佢已经爱我哋，系咪好难想象到呢？今天有些人他们谈恋爱甚至结了婚，后来分手或者离婚，往往就是这样讲，我们因为误会在一起，但现在我们了解了，原来你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分开了，我后悔嫁了给你，我后悔娶了你。我们有时候会有后悔，不要忘记神是全能，不是，但其实是神有不能的，在下一次跟大家讲了，神是不能够讲大话的，但是神是全知的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是预先知道一些事发生，所以他一早会知道我们是怎样，但是他仍然的来到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会软弱，会有失败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宝贵。而不要忘记神的爱是圣洁的爱，今天人的爱浸满了很多情欲，很多的需求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大家一起来聆听。 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 神就是光，在里面毫无黑暗，光是代表了圣洁，神是完全没有罪的，人有爱，我们完全不否认，也是很美丽的爱。但是人的爱往往有时候是含有了罪的成分在当中的。很简单，举一个例，一个14岁的妈妈大了肚，还觉得没问题，哇，拍了一张自拍照，然后就放上网那里，还呃到多 like 添。她不觉得什么一回事。但你想想，跟她发生关系的那个人是什么？他就会来到他跟他说，我爱你而已，所以我才跟你发生关系，这个就是爱的表现。但这个爱其实是不道德的，因为他未够年龄嘛。最近香港竟然有四个的警察，就竟然来到他对一个15岁的女仔有发生关系，甚至一个是要逼他你要顺从他，现在都停了职了。他怎么想到你作为一个警务人员，竟然对一个的15岁的女仔，明知她这样的年龄的时候，你用知法犯法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当她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可能就说到我爱你，但其实这个情欲的表现。又或者甚至有一个的救护员，她竟然来带她谋杀自己的太太，拿100万的保险金，就来要做什么呢？就来带她爱上了一个妓女，她要去满足这个妓女。说这些的爱绝对的不是正确咯，好真系好爱，哇！爱一个人仲海夫的妓女咁紧要嘅，但系佢杀咗自己的太太啊嘛，所以人的爱往往是被罪污染咗嘅。但系唔好忘记，我哋嘅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咁嘅时候咧，佢爱我哋，咁佢爱我哋嘅时候点啊？做父母的一定会知道，你嘅儿女如果犯错，你不会就这样的不出声的嘛，你会教他，甚至来到提醒他，甚至会苛责，但是那些小朋友不会开心的。正如刚才我所说，那个仔知道妈妈报警叫警察拉他的时候，难道会觉得妈妈伟大吗？他只是觉得妈妈不好的。但圣经很清楚说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我细个时候因为顽皮啦，妈咪会闹我啦、罚我啦，甚至我唔听话佢会打我啦。我嗰时唔中意嘅，我唔觉得妈妈唔好嘅。但系当我大个嘅时候，我就体会到原来妈妈系咁爱我，系想我好嘅。所以请你记住， 这个爱呢，神对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爱。好了，而且这个是荣耀的爱，哦，说这个爱很重要。我们一起听一段较长的经文，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三节。 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 神满有荣耀圣洁，当所罗门嚟到献圣殿嘅时候，神佢叫荣耀嚟到彰显，有火从天上面降落嚟，将燔祭上面嘅嘢一切嘅都烧咗，跟住话到神嘅荣光充满咗圣殿。当神嘅荣光充满圣殿嘅时候，众人俯伏在地，佢哋点讲啊？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睇唔睇到？原来神本身是慈爱、良善，他的慈爱、他的良善、他的尊贵和他的圣洁，就是他的荣耀。所以这份的爱是荣耀的爱，我们能够被神所宠爱，我们都是很荣耀的。正如如果你是一个哇亿万家财的富翁的孩子，或者你是一个国家元首那个的孩子，我们感觉到自己荣耀嘛，是不是？特别如果你父母宠爱你的时候，万千宠爱在一身，哇，你是有爱，但更加有荣耀。原来我们就是满有荣耀的爱。但是认识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爱其实是很不合理咯。为什么？我们完全不配的来带去接受神给我们的爱，但是神竟然爱我们。我们有什么吸引到神呢？没有的。你看到这个的例证呢，你就会很惊讶。在国内呢，有一个的人还是乞衣来的，他走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事跌低在地下晕低了。不是为了要博给人影响，有一个的少女经过见到的时候，他竟然来带去搓这个乞衣的心口。不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他还来到污低，不会觉得这个乞衣污糟邋遢臭味一身，竟然来带去跟他做人工呼吸救回醒他。当这个乞衣醒了之后，他就走了。他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，是无意之中被人家用 CCTV 拍到出来，就是，于是呢，就是拍到然后摆上网。今天怎可能一个的妙龄少女为一个乞衣来做人工呼吸啊？没什么可能，真的很震撼人生，是不是？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都是满身污秽，我们充满了罪孽，我们怎可能得到神的爱？而且这份的爱还是怎样呢？是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，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。我们可能已经信得久，我们不觉得这个一个哇，冇可能嘅爱，但系原来真系冇可能嘅爱。我哋一齐嚟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、第十两节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 原来今日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但神竟然差派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，或者要救赎我们。就好像刚才我们见到一个少女为一个乞衣人工呼吸是更加震撼，但可能我们已经惯常地以为是必然的事，而轻忽了这个无理的爱。所以刚才我读过，要知道这个爱是出于人所能测度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想的。但好可惜，你知唔知神系好痛苦嘅？神系一个受伤嘅恋者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失恋，纵使唔系失恋都好啦。有时你好爱锡你嘅儿女，但你嘅儿女唔尊敬你，你有咩嘅感受？ 爱唔一定系甜美幸福嘅。当你爱一个人系一个冒险嚟，因为你嘅爱可能系会付之于流水。当你爱一个人，但系别人咧系唔抽唔睬唔理你，正所谓咧，神女有心，但系双亡无望，系咪？神系一个受伤嘅恋者，佢好爱我哋。佢唔系坐喺白云深处高高在上不闻不问嘅神，佢见到人犯罪，罪带嚟嗰个嘅伤害，系令到神伤心、心痛、难受嘅。就正如父母见到自己嘅孩子犯错、命还不灵嘅时候，难道佢会话：我一早觉得你唔得噶啦咁样？佢唔会好冷漠地讲呢说话，佢甚至会好痛咯。所以今日我哋嘅神系好宝贵，原来爱系会受伤害，爱我哋付出嘅时候，可能系会付诸于流水。你见到有阵时有啲嘅人，佢点样呢？你见到呢个嘅监犯啱啱放监出嚟，竟然即刻就走去咧嗰啲嘅便利店嗰度偷嘢食，咁啊俾人哋拉咗啦。咁啊，人哋拉嘅时候，佢就同嗰个警察讲：可唔可以俾我嚟？但系佢先食咗呢啲饭先啊，又识拉我啊咁样。原来出咗监之后咧，屋企人唔肯俾佢翻屋企。嗱，我好相信咧，佢唔系第一次坐监。我见过好多父母，佢嘅儿女犯错坐监两次、三次都可以接纳。但系当佢翻咗屋企嘅时候，仍然偷钱，仍然做好多唔好嘅嘢，终于一日父母唔再接纳佢。今日我哋嘅神佢对我哋嘅爱，嗱唔系无限嘅，神俾好多机会我哋，但如果我哋唔珍惜嘅话，有一日我哋都会面对呢个嘅刑罚。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，神去爱我哋，当我哋受苦，无论系哋因为犯罪而受苦，或者无辜嘅受苦，但系神系会伤痛嘅。好，我哋一齐嚟睇以赛亚书第63章嘅第九节，63章第九节。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差他们。 这里说到他们一切苦难之中，原来神也同受苦难。今天神一样的来带去受苦，他心灵里面受了这个伤痛，所以神不断的来差派先知苦苦相劝子民，希望我们可以回转。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说到，主耶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愿恶人死亡，为喜愿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跟着你有没有留意到情深款款的呼喊？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看不看到神是何等的爱，他苦苦的哀求人民，你们回转，甚至有时很无奈，好像这个小女儿一样，爸爸叫她早点睡觉啦，这么夜。我有时都会咁叫我屋企人，特别我女女，唔好太夜瞓啊，咁样小心自己嘅身体啊。咁但呢个女咧，觉得爸爸烦住佢，竟然点啊，可以自己戒手喎。点解会自己戒手啊？佢知道爸爸锡佢咯，所以发猛疹嘅时候伤害自己都爸爸难过咯。咁你谂下呢个系几大嘅可悲？今日其实原来系我哋自己受苦，所以今日。神好希望我哋能够去回应，我哋要点样啊？我哋要嚟到去回转归向神。好，我哋点样去回应神嘅爱呢？啊，呢个第二部分啦。作为基督徒，我哋唔系净系去领受咗呢份嘅救赎就算，我哋同样嘅要去实践神喺我身上边嘅期望。神系爱啊嘛，咁嘅时候我哋就需要嚟去遵守神嘅命令。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，主耶稣话到：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某个程度不合逻辑的，你怎么要命令一个人去爱呢？但原来这个命令是有基础的。神话到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好像我爱你们一样。 有時我哋唔係好中意呢個團友，又唔中意嗰個嘅肢體，覺得佢好有問題。但如果你去確信，今日如果神都拯救佢，神都接納佢嘅時候，我自己都同樣有好多嘅問題，有好多虧欠，有好多不足嘅地方。但神都愛我，接納我，點解我唔能夠接納別人呢？啊，喺唔信嘅人嘅當中咧，好多時就以大家性格相唔相近啊，臭味相唔相投啊，係咪惺惺相惜？作為一個密友啊嘛，佢話不投機就半句多噶啦，係咪先？哇！如果係知己啊，咁啊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係咪？但我哋忽略咗喺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咧，並唔係我哋自己揀選，嗱，因為神嘅救贖，於是招聚佢哋嚟到我哋當中。可能佢哋有好多嘅暗暗慘慘嘅地方，佢哋性格仍有好多不足嘅地方，因為基督徒未執行完全嘅聖潔噶嘛。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就会排斥呢啲人咧？定还是我哋愿意接纳呢啲嘅人？我哋愿意去宽恕，就好似基督宽恕我哋一样。所以头先就话到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呢、这个就好宝贵啦。好啦，头先我已经讲过啦，爱系好抽象噶嘛。咁我哋点样嚟但系去表达呢份嘅爱呢？有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做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知道爱是要包容、相信、忍耐和盼望，所以我们仍然要等候软弱的人可以成熟。那我们显出我们的爱，第一方面就是在言语上面，我们要显出我们的爱，不要被一句说话误导了我们。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但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一会我们会看，不是说我们不在言语上面，不过不要只得个讲字，这个很重要的。那今天我们是要去讲，但在讲之余呢，我们都要去实践。那我们要讲什么的说话呢？我大家一起来听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四节，第五章的第四节。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留意。那个嬉笑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讲笑话，你留意到是摆埋一个系列的，就是那些淫词，就是那些咸湿的笑话，一些淫乱的说话，狂妄的说话，这些说话呢我们都不应该去讲的。那总要讲什么呢？感谢的话，是去多谢，是衷心的多谢一些人。就正如香港的医护人员现在是很辛苦，哇，他们做得很惨。但其實我哋好希望我哋嘅政府高官、我哋嘅特首都能夠向呢啲嘅醫護人員咧，香港嘅醫護人員咧，你都係去鞠躬，去多謝佢哋嗰種嘅辛勞，唔係淨係對住國內嚟嘅醫護人員咁樣做。啊，我哋係要講感謝嘅話，呢個絕對唔係口甜舌滑啦。呢句係好重要。我哋有冇對我哋嘅父母、我哋嘅配偶，甚至我哋嘅兒女去講多謝嘅説話咧？我而家都恒常都會對我嘅女咧嚟有講多謝嘅説話，因為咧有陣時我搞唔掂啲電腦啊，某啲嘢咧要揾佢幫手噶，咁我唔會話，切，你食我嘅住我嘅，而家又唔使供樓，係我買地方俾你一齊住，係咪？咁嘅時候咁唔使做啊？絕對唔係。雖然係我嘅女兒，但係佢幫咗我，我都會講唔該多謝，係咪？所以今日好重要就係我哋喺言語上面要表達呢份嘅愛咧。有陣時一句説話講得唔好咧，就拉着噶啦，咁啊两父子帮我继父嚟嘅，大家都已经咧有晒好多积怨噶啦，咁咧就点不知一句嘅说话，咁咧就话到你个衰仔连狗都不如嘅，咁就即刻咧哇拉着咗，于是要攞刀劈对方喎，咁所以咧其实呢啲说话真系唔应该讲嘅，你连狗都不如呢句说话其实系错嘅，因为点解咧？而家好多人咧。好锡嗰啲狗噶，仲锡个人噶。如果好似狗咁样，可能系受住好大嘅重视噶嘛，系咪先？但系其实呢个意思就系，当你嚟到入去讲一啲唔好嘅说话嘅时候咧，就有好多嘅问题产生啦。所以你留意到点样去表达呢份嘅爱咧？你睇下保罗喺别人面前嚟到入去赞赏佢嘅后辈属灵嘅儿子提摩太啊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嚟㗎，因為提摩太較為內向同埋缺乏自信心。好，我哋一齊嚟睇提林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嘅第十七節，好冇？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，他在主你們 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 我已经打发提摩太你那里，跟着在别人面前称赞提摩太，他是我所亲爱的，是有忠心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别人面前赞赏你的配偶，赞赏你的儿女，赞赏你的父母呢？如果是真的值得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给回这个 honor 去？所以今天很重要的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言语上面的表达？这样的时候，保罗不是单单在别人面前你要赞赏提摩太、哦。你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保罗同样的在提摩太面前你要赞赏他、哦。你以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去赞提摩太，你已经做得好好啊。话呢个嘅赞赏就系出于爱，呢、这个爱嘅鼓励系带嚟好大嘅动力噶，系可以令到对方更加有呢个动力去做嘢噶。所以我哋有冇赞赏？我今朝早去一间嘅教会讲到咧，就喺 Portsmouth 里边。我上到讲台嘅时候，我即刻去赞赏啲咩咧？唔系为咗讨佢哋欢喜啊，因为咧我见到有啲嘅细蚊仔咧，可能只系五岁六岁。咁咧就佢哋好乖嘅，坐喺爸爸或者媽媽嘅身邊嚟，但係去參與崇拜。其實佢聽唔到我講啲咩道嘅，應該未必會明白。但係佢哋好乖，所以我一上台嘅時候就要讚賞佢哋。咁嘅時候唔係為咗要討佢哋咩嘅歡心，而係真係覺得佢哋係值得佢讚賞。但有陣時候我哋就會好內在唔講呢啲嘅嘢。但原来我哋喺言语上边要显出爱心，呢、这个系好重要嘅。我哋应该要向父母协助我哋嘅人嚟带嚟佢多谢，更加向一啲身份低微嘅人都要咁样做。所以我不断都教导弟兄姊妹，当你去快餐店食嘢，有啲人嚟带嚟去即系帮你执碗，即系执嗰啲嘅食完嗰啲嘅嘢啊，嗰啲盘啊，咁你都要去讲多谢，唔好谂住算我俾咗钱啦，唔使做啊，而家系咪？呢个系好错嘅。圣经里面好清楚讲啦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尘的灯火他不吹灭啊嘛。今日神都系重视呢啲被轻视、被忽略嘅人。你有冇嚟带去一啲特别基层嘅人服侍你哋嘅？你有讲多谢咧？呢个系好重要。今日爱系包含咗谦卑嘅，系真正嘅谦卑，唔系口讲嗰只谦卑。谦卑系乜嘢咧？原来谦卑就系对别人睇重，但系却唔会睇轻自己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和自卑是有不同的意义。谦卑就是肯定自己的才干、的能力，甚至是高贵的身份，但是就不会以此为骄傲，看不起人，目空一切，我年年考第一的，你们考什么、啊、我做事最厉害，你们全部都不行的，就不是这样咯，而轻视别人。反之就是会去敬重他们，甚至不会觉得自己身份高超，就睇轻比自己身份地位低嘅人，啊，觉得有委屈嘅感觉，绝对唔系咯。咁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系睇到好重要嘅一件事。最简单举个例，你见到呢张我多年前影嘅相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嘅教会系服侍一班智障嘅人，我好重视呢啲生命，我好爱佢哋，系尊重佢哋。咁甚至建立咗全香港第一队智障嘅基督少年军，我就系佢哋嘅队牧嚟噶啦。咁所以你留意到，今日我哋要学习耶稣基督，学习我哋嘅神呢份嘅爱。神系舒尊降贵去爱我哋，但今日我哋有冇喺言语上边嚟带去表达呢份嘅爱咧？好啦，唔系净系言语，我哋仲要有唔同嘅行动表示。大家知道最近乌克兰咧？就被俄罗斯入侵啦，至少我觉得咧系一个无理嘅攻击。好啦，我哋身在远方嘅咩可以做啊？你唔好觉得你自己冇用啊！英国你见唔见到？佢哋竟然喺嗰个灯柱里面打咗黄色同埋蓝色，就系乌克兰国旗嘅颜色。咁咧，甚至有啲人企出嚟都系去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某个程度其实唔会直接帮到乌克兰喺水深火热里面嘅人民。 但當佢知道原來有好多人嚟帶去愛佢哋、支持佢哋嘅時候咧，佢哋能夠容易堅持落去。開頭我都以為呢場仗係冇得打嘅，兩三日烏克蘭就會被攻陷啦。但至少而家已經去到廿幾日啦，佢哋仍然可以堅守，係咪？好啦，我哋更加仲要喺物質上邊嚟帶去顯出呢份嘅愛。頭先我讀過嗰段嘅經文，就話到我哋唔好淨係喺言語上邊嚟帶去表達啦，主要喺行為同埋誠實上邊。好，我再睇約翰一書第三章嘅第十七節，三章十七節。 凡有世上財物的，看見弟兄窮乏，卻塞住憐恤的心、愛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裡面呢？ 如果你有能力的時候，你見到人有那個需要，你願不願意來帶去幫助他呢？你就不是只口說，哎呀，我愛你啊，關心你啊，這樣，這個是絕不足夠的。所以求神來帶去幫助我們，讓我們有這份的愛，好深的感受。咁咧就呢張圖片咧係兩個禮拜前、兩三個禮拜前咧，我去百明去一間教會講道嘅時候影嘅。咁佢借西人教會，你見到後面一大堆嘢係咩咧？原來咧西方西人嘅教會就鼓勵佢哋嘅弟兄姊妹咧攞啲物資出嚟，咁就放喺教會嗰度去收集曬之後咧，就會送去咧，即係透過機構送去烏克蘭。是给那些的难民或者已经逃难出来的难民。你不要看轻这些。可能很简单的一些的表达却是能够集腋成裘，可能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也都好像这个的俄罗斯人，他在外地的时候他举了个牌，他说对不住，我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。我是俄罗斯人，但我绝对不会认同我的国家呢，就是来带去侵略。即是烏克蘭，他就是在波蘭的華沙裏面表達這一份的愛，其實是即時幫不到烏克蘭，但是這份的愛卻成為他們的鼓勵，是不是？我們在物質上面，特別有時候我們在困難裏面，我們願不願意幫助人呢？這個是我很深的感受。你看到這張卡是2006年的了，已經很可惜，這個弟兄呢去年離開了世界，他有腦癌，但是都活多了很多年的命，是2021年呢才离开世界，即是他活多了至少15年的命。他有腦癌，但是他竟然见到我们开教会的时候，即是今个月下个月就是我粉岭堂15周年堂庆了。那他就会怎样呢？他竟然寄了一张支票给我们，是5000元的。他就说到，哎，知道你们教会很乐意来去做福音工作，因为我们给你的支持。他不是我永恩堂的会友来，我不肯要啊！我说你已经怎样，你已经来带他有 cancer， 你不能够再做事的了，你钱留给你自己了。他坚持要我们来接受，他很触动我的心。所以你留意到，即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物质上面帮助有需要的人呢？好啊，最后就是我们在感受上面，我们有没有来带去表达这份的爱呢？这样。咁今日我哋有冇睇到？我哋要了解一啲人嘅感受。好记得举一个例，当年我女女读紧中一，佢要去即系牙医诊所里边咧嚟带去睇牙啦。咁就去油麻地，咁啊咩梁显利中心。咁啊未睇之前咧，我就即系接佢放学，咁然后出去又同佢食晏昼啦。咁咧就喺庙街一间较为即系旧式嘅餐厅里边同佢食嘢。有个婆婆呢就拖地喎，叔啊咁样，但係佢讲嘢同埋佢嘅行动呢係唔配合嘅，佢係扫完我隻脚之后识叫我叔脚喎。咁我仲喺度讲，多谢晒，唔该晒婆婆啊，辛苦你。咁佢一行嗰种，我女就猛震，爸爸佢啱先扫咗你隻脚，你仲要同佢讲多谢。跟住我同佢讲，我你睇呢个婆婆咁大年纪，佢仲要出嚟嚟帶佢拖地做嘢。我諗如果佢啲仔仔女女或啲孫呢好錫佢，可能佢就唔需要出嚟做嘢啦。我哋睇你婆婆使唔使做嘢，係咪唔使㗎嘛。咁嘅時候其實佢好可憐㗎喎，所以我哋應該要嚟去關心佢。我呢個今日就係要喺言語上面，我哋要表達呢份嘅愛。但有啲人唔係咁㗎，好簡單舉一個例。聖經裏面呢好清楚嘅嚟去講， 今日我哋要点样咧？佢话到我哋要敬重啊，在你们中间劳苦嘅人，就喺主里边嚟带去，好辛苦照顾你哋嘅人。咁咧，即系如果佢哋咧系劳苦劝你嘅，你就更用爱心格外尊重佢哋。咁呢个系好重要。而家你见到喺香港里边咧都好辛苦啊，喺亚博馆里边咧人手唔够，差唔多咧成千人共用一个户外嘅浴室。有人甚至是怎样呢？他来带去二十几天都没有凉冲。那我们有没有体谅这些人的需要？有些高位的人是不知道的。以前啊，就是教育学院的院长啊，张仁良。那呢就说个司机呢，就是揸车的时候行错了路，哇，闹到个司机呢狗血淋头这样。那结果就怎样呢？这个司机都很有骨气。那我就怎样呢？他就辞职不做咯。咁嘅时候系啊，你成为一个大学嘅校长，好威啊！啊，司机梗系个阶层低你好多啦。但系你使唔使咁去闹佢咧？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，唔好忘记头先我讲，爱会令到我哋嚟到去受伤、失望、受挫。但系唔好忘记，我哋嘅神咧去爱我哋，佢咧会嚟到去安慰我哋、鼓励我哋。所以我哋就应该系喺嗰、那个言语感受上面表达呢份敬爱。好，最后一点就系咩咧？就喺、是、宽恕上面显出仁爱嘅心。宽恕唔容易嘅，你嬲一个人好容易。系如果对方真系犯咗错，你要宽恕佢，某个程度你要嚟带去放弃咗你嘅公义。好，我哋一齐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。 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迫害我们的人，真的不容易，我都仍然觉得不容易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是啊，我会为他祈祷，求神你审判他，这个就是这样了。好了，但是原来神就说到耶稣基督都可以为到钉他的人来祷告。我们见到我哋嘅主系实践紧呢份嘅爱，我都要学习去爱咯。圣经里面都提醒我哋，我哋要小心，唔可以怀恨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嘅第二十节： 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；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 连睇唔到嘅神，我哋话爱佢；但系睇到嘅弟兄，或许佢唔系咁好，我哋唔能够爱佢嘅时候，喂。咁样你话去爱神会唔会系虚假呢？系，我一定会承认有多人会得罪我哋，但系我哋愿意宽恕咧。宽恕系要牺牲我哋嘅正义感，系啊，佢犯错，我仲要宽恕佢。但系我哋以为神系公义，系咪？我哋嘅神系公义，咁于是我哋嘅神都放弃咗审判我哋，让救恩完成。咁我哋可唔可以放弃我哋所谓嘅公义嘅要求呢？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一个祝福来的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四、十五两节说到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今日我们说去爱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宽恕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实践神的爱。今日我们要是怎样呢？我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最后一次的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：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 这个都是我期望大家能够做到的，为大家祷告。保罗说到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，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呢感受经历神尊贵荣耀无私，甚至是我们不能够想象到的爱，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爱怎样来带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都是去包围住，但我们不是只是领受神的爱， 我们是要去实践神的爱，我们在我们的言语，在我们的物质上面，在我们的感受上面和宽恕上面，都能够去施出这份的爱，于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求神你都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记住在言语、在物质、在感受、在宽恕上面显出神的爱，以神的爱你都去恩慈相待。求神你都去帮助我们，